暗夜行者，喜马拉雅、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商喜周工作室制作，第44集《山中小道》。余生海习惯性地抛起硬币，却在空中被一个人接住了。无名的幻影在余生海对面坐下，拿起奶茶吸了一口。 你想得到什么答案？ 我到底该不该杀掉他？ 你要是想杀，一开始就动手了，为什么等到现在？不要拿廖警官来当借口。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洛翔不是来找我报仇的，他应该另有目的。 那你就应该去帮他，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会谅解你的。 那你会谅解我吗？ 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其实你也知道，我就是你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无名把硬币扔还给余生海，离去的身影如被风吹散。修车厂里，陆老板正在给沉默的出租车进行维修，阿豪在一旁递工具。 你反映的情况我向季队长请示过，就按你的计划行事。仙城那边的收尾工作交给我们自己人，你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干。这次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宋猜的信任，进一步找到他的藏毒地点和其他罪证，我们绝不会让毒品流入市场。 好。 阿豪，千斤顶再升高一点。 哎，翔哥，你想出办法了吗？ 陈默看向千斤顶，陷入了沉思。第二天，戴维背着背包，行色匆匆地走进安检关卡，向安检员展示了证件。 导游。 对。 背包进入安检机，突然发出了声响。安检员打开背包检查，戴维瞬间紧张了起来。 怎么了？ 请把里面的水拿出来，打开喝一口。 戴维照做，直到被放行，才长舒了一口气。他找到一个隐蔽地点，确认安全以后，给梁龙发送消息。 过安检了，目的地等你。 山坡下是一排防护网，陈默放下望远镜，挥手招呼梁龙。梁龙推出一台简易投石机，看起来是一副快要散架的样子。 行吗？ 哼，别看不起眼，绝对靠谱。 先拿一公斤试试。 梁龙从包里拿出毒品，沉默打开电脑操作了一番。 考虑到射程距离，应该拆成三次投递，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精确吗？ 会有10米范围内的误差，打电话给他，让他在预判好的位置接货。 好。 戴维按照指示赶到预定地点，一包毒品从天空划过，落在了不远处的空地。他兴奋地捡起，放进背包，很快又是一包。梁龙通着电话，将最后一包毒品放在了弹带上。 钱良收到了吧？ 收到了。 戴维期待地抬起头，不料最后一包毒品不慎落在了树上。他放下背包，开始摇晃大树，试图将树上的毒品抖落下来，然而并没有成功。远处一辆巡逻警车路过，看到树林中有一棵树正在摇晃。 过去看看。 戴维徒手爬着大树，完全没有注意到一辆警车正在向自己靠近，直到看到了车轱辘，才意识到已经躲避不及。他站在大树中央，不上不下，尴尬地看着两名巡警走下车。 你在上面干什么？下来。 戴维跳下树。 我迷路了，我想爬上去看看哪里有路可以出去。 证件出示一下。 戴维掏出了证件。 我是导游，来考察景点了，今天刚到。 我们送你出去吧。 哎，好嘞，谢谢。 巡警打开车门，正准备上车时，卡在树上的那包毒品却不合时宜地掉了下来，洒落一地。在场人的视线同时落在了毒品上。戴维直接捡起背包，一头冲进树林。巡警扯出对讲机呼叫支援。 没了。 山坡上，梁龙挂断电话，沉默蹲在地上，二人无计可施。此时，原本精明沉稳的苏青竹正一脸紧张地和张新瑶站在华城小学办公室的门口。 谁先进？我先吧，我怕你一会儿控制不了情绪。 好。 张新瑶刚上前，门却突然开了，班主任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们商量好没有？到底谁是学生家长？ 张新瑶看见办公室里四个表情严肃的老师，回头一指苏青竹，就溜之大吉。经过四科老师轮番教育之后，班主任将晕晕乎乎的苏青竹和阿喜送出门外。 孩子们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家长综合素质和付出心力的竞争。 苏青竹想到了沉默，有些走神儿。 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知道了，一定注意。 孩子在这个年纪特别需要家长的陪伴。阿喜说父母为了工作，经常一出去就是好几天，连招呼都不打。这样很容易对阿喜的生活和性格造成影响，他会变得孤僻，容易叛逆。 就在班主任与苏青竹展开谈心时，冯多的车停在了距离校门口不远的地方。余生海见状，下意识地将吴亮挡在身后。 不用紧张，蔡叔让我提醒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余生海紧握拳头，一言不发地带着吴亮离开。冯多将车掉头，从校门口经过。正要离开的张新瑶正好看到了一个侧影，冯多的出现令张新瑶感到惶恐不安。另一边，结束谈话的苏青竹身心俱疲地帮阿喜抱着厚厚一沓作业往外走。 别闷闷不乐的，我小时候也经常不写作业。 我难过的是我爸竟然这么沉得住气。 你故意不写作业就是为了见你爸？ 他不见了两个月，刚进家门还没抱我一下又跑了，婚礼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我来帮你。 余生海办公室的墙上贴着陈默和梁龙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华城和仙城交界处的地图。 通知附近交通要道的警察加强戒备，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挂断电话，余生海看着手里和吴亮的合影，思绪渐渐飘远。高速关卡外，陈默和梁龙拿着望远镜观察高速路口的关卡，警戒森严，路过的车辆无一不被检查。 没了，不出来走走，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有多难做啊！还没开始交易，就先损失了1公斤。哎，你还有什么戏法？赶紧再变一个。 陈默看着远处，似乎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在靠近，人影渐渐清晰，竟然是戴维。戴维把身上的背包甩给梁龙。 龙哥，东西全在包里。 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想回到华城，就避不开公路和检查关卡，好几次我都想把包扔了，但我知道比起见人，龙哥更想见到货。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条深中小道，还有伐木工留下的痕迹，我沿着小道一直走，就到了华城范围。 戴维举着地图，沉默在华城和仙城交界的山区划了一道线。 根据你的描述，这应该是华城的伐木工人为了进山方便自己开凿的小路，主要用来运输木材，平日里人迹罕至。 有警察吗？ 没有。 那就没问题了，等宋猜那边来了消息，我们立刻从这里运毒。 这时陈默的手机响了，接听后陈默立刻赶回家中。陈默回到家里迅速关上了门，他走进阿喜坐了下来。 坐。谈谈吧。 对不起。 知道哪儿错了吗？ 哪儿都错了，都是我的错。 具体点，好好想想，你主要还是态度问题。 阿喜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机，被头发遮住，陈默并没有发现。楼下，苏青竹坐在车内，一句一句地教阿喜。 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你只专注于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和你的距离很远。 其实我只是想天天能看见你。 对不起，我眼里一直有你，我们之间缺失的共同回忆，以后一定会补偿你的。 我不需要你的补偿。 你得答应我，不要再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的安全。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有安全感。 那就记住这种相处的感觉。放心，我不会抛下你的。 爸，这两个月你不在，是不是被警察叔叔抓走了？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苏青竹听到阿喜的问话，顿时紧张了起来。 你觉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好人，我只知道你是个好爸爸。 阿喜从书包里拿出一幅画，陈默接了过来，上面画的是他开出租车的样子。 好久没坐你那辆破车了，明天我生日，带我出去转转呗。 好，一言为定。